您这里的这个新名词可太多了啊！我是越听越糊涂。您这玩意儿报名啊、登记啊、申请的，您怎么空城计哪有这玩意儿？ 我说这些词儿 啊， 就为是让你能听明白了。 我呀，我越听越糊涂。 啊、 你看你呀，倒不如说原词儿。您看这原词儿我倒懂。 戏里的原词儿您懂吗？ 没告诉你吗？失控斩这出戏我会呀、啊。 哦，这时候诸葛亮啊，有几句白口 啊。 哪位将军远离一哨人马，镇守家一厅，当掌秦岭。 哎，你看这原词，你看我听得明白了。 哦， 这阵不是马谡请令吗？ 对呀。 啊， 可是我认为啊，诸葛亮当时应该把马谡拦住。 为什么？ 不应该叫马谡去。 怎么呢？ 马谡有问题呀、啊。 马谡有问题 啊？ 我怎么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了。那诸葛亮知道啊， 有什么问题啊？ 好嘛，因为诸葛亮在博地城的时候，刘备临死，把马谡的人事档案全移交给诸葛亮。 哦，这里还档案？ 有啊。 档案怎么写的？ 写的是马谡这个人呢，言过其实，终无大用。 这八个字怎么讲啊？ 那意思也就是说，马谡这个人呢，骄傲自满，理论不结合实际。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千万别派他去。 那不对呀、啊、那么诸葛亮怎么还派他去呢？ 要怎么说这官僚主义耽误事就在这儿呢。 哦， 诸葛亮不单没拦他，而且还用话来激他。 怎么激他？ 诸葛亮说，啊，将军，想那司马虽然年迈，勇兵日深，你不可轻视。 这又是什么意思？ 诸葛亮告诉马谡， 嗯， 哎呀，老马呀， 老马， 你可不要产生轻敌思想啊，人家司马懿比你可有能耐啊，你要注意别大意喽。 这谁说的？ 诸葛亮嘱咐马谡。 其实诸葛亮啊，这地方也小瞧这马谡。 怎么呢？ 据我看马谡能力也不小啊。 马谡有什么能耐？ 你没听马谡说吗？ 说什么来着？ 俺马谡虽臣降，吃兵多年，这攻无不取，转无不胜，何况那小小家一亭， 家一亭虽小，干系重大。 倘有疏虞，愿按军令施行。 敬无戏言， 远离军状， 当掌立来。 遵命，俺马谡我呼。隆咚三个，隆咚三个，鸡咚个，里个，隆咚里个，隆咚三。 您这干嘛呢？这 啊，马谡欠字啊。 马谡欠字， 哎，立完了军令状，他不得欠个字吗？ 这马谡欠字，干嘛欠一笔虎啊？您拿手这比划一笔虎， 这说你还不知道了？ 什么事？ 马谡的小名叫虎。 这是啊， 啊，马虎马虎，不是就他吗？ 虎、哦，你看这点他知道的倒挺啊透彻啊。我问问您，您这个军令状什么内容啊？ 什么内容？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街亭一失了吧，我把这脑袋我输给你了，脑袋不要了， 把脑袋切下来， 哎，骨头这叫。 哎呀呀，我请问街亭你去过吗？ 没有啊。 街亭的山势地形你调查过 没有？ 司马懿有多少军队你了解了吗？ 没有。 到那儿战斗计划做好了没有？ 没有。 没，全没有。既没调查研究，又没客观分析，你根据什么能守得住街亭呢？嗯，你又根据什么把脑袋切下来？你脑袋有富裕？ 没有没有，这玩意儿哪有，就这么一个，这不还带出来了？谁家里还存俩脑袋呢？ 你说你为什么要堵脑袋？ 你把我鼻子咬下去。 我咬你鼻子干嘛？ 一直不瞪眼，你干嘛？这是 咱这不是研究马谡吗？ 是你可跟老猪了。 马谡这个人呢，他呀先立军状，后失三城，有热没冷，错就错在这儿。 要叫我说这个马谡也多余。 嗯， 你说都不去，你舔着个脸子干嘛去呢？吃饱了喝足了没事，你找地方下盘棋儿啊，弄点燕茶一喝，完事一睡，是多美呀、啊、 哎呀，那是你的生活逻辑，这不是马谡。哦，依你说吧，马谡不应该请命 啊， 满营将官嘛也无人应声，那么这事诸葛亮应该派谁去守街亭呢？

谁让你打架子了？ 那你冲我个啊、哦、这干什么呀？ 说话呀、啊、 说话 啊， 说什么呀？ 哦，你的不会。 废话，不会，不会能帮你唱戏。 哦，会 会会不就唱了吗？ 哦，还是不会不行。 不会敢上台那么大胆的？ 会，你当人唱啊。 会不就唱了吗？ 哦，忘了。 没忘啊。 没忘不唱， 这不就是想不起来了吗？ 那还是忘啊。 忘，忘是忘，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 这有什么区别？ 忘了是全忘了。 那么你这个呢？ 我不是，我就这一句想不起来了。 哦，就这一句， 这叫鬼打墙。 那好吧， 你提不提不也没关系。 哦哦、我说说， 人有失手，马要乱蹄。 哎， 惯骑马，惯跌跤。对小车的背不住撂倒。 哦，就 韭菜姜饼蘸，没有不辞脚的。 就这么一 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饭没有不掉饭子粒的。搁外不抽烟，你抽什么烟呢？ 您瞧他倒有理了，您瞧见没有？ 本来嘛，回头你忘了我还提着你呢。 我也忘不了。 你保险你一辈子不忘词儿。 就这么一句。 什么词儿？ 善人松之不。 还那老词儿。 告诉你有老词儿了。 三者 别忙，忙什么？ 我在受气。 龙潭虎穴不忘闯。 这松啊， 你就别问了，你这个送就完了。 三者你风之空， 诸葛亮啊， 耶， 嘿，还有英语，你瞧见没有？万年是松不忘，难还乡。您 还送之功， 您 再送之 功。你送我哪儿去你、啊、你送起来没完，你往哪儿送我啊？ 啊，火葬场呗。 哦，我要烧啊。 这还不快 该你唱了。 打架。 唐当此类的唐当此类的唐当此类的唐 老汉先生你不当不当苦苦太孤王、 嗯、 龙潭虎穴不去闯， 三人送之功、 哎哎、什么意思？ 我送刘备送刘备啊啊！我送你一回你送我一回，来回送啊， 这叫来而不往非为礼也。 没这么送的。 我怕你一人回去害怕、 啊、我不害怕。 我送送你怎么了？ 你得唱你诸葛亮那词儿。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什么啊？什么词儿？ 什么词儿？ 哦，说了半天不会。 废话，不会能帮你唱戏吗？ 哦，会。 会不就唱了吗？ 还是不会？不是 不会敢上台？ 会，你给人唱啊。 会不就唱了吗？ 忘了吧？ 没忘啊。 没忘不唱？ 想不起来了？ 还是忘啊。 不，忘是忘，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忘啊是全忘了。 那么你这个， 我不是，我就这一句鬼打墙了。你提不提不也没关系。 好好好， 人有失手，马要乱蹄。 我跟你说， 惯骑马，惯跌跤，推小车子背不住撂倒。韭菜姜饼蘸，没有不辞脚的；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碗，没有不掉饭子粒的。这外不挑眼，你挑什么眼呢？你 他就这套熟，您瞧见没有？ 有一套熟就不错。 就这么一句词儿， 什么词儿？ 善人松之功。 唱的呢？ 唱的是这词儿。 什么词儿？你瞧，就这马虎了。 四句。 哪四句？ 主公上马心不爽。 对对对，这我记得。 山人八卦秀内藏。 对对对，这我记得。 两身坐在中军帐。 是这句。 等候涿州易得章。 作业还有两句白 啊？ 什么词儿来着？ 我。他一句不会，你说你呢？ 什么词？ 稳坐中军帐，等候三仙王。 这回没错了。 告诉你了， 大家。 唐当此来的唐当此来的唐当此来的唐。 那知了公上马，心来吧心不爽，心来吧心不爽。有三人呢，八卦就在西游内藏啊。啷当啷当 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 转身。且坐在中军宝帐啊，俺喝了涿州易得章哎，俺下了诸葛亮，俺且不表。 在后面呢，又来了易得章哎，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张飞迈步我进了宝帐啊。 噔噔噔噔噔噔， 叫一声诸葛亮的又话商量啊， 说 什么呀？这诸葛亮跟张飞俩唱河南坠子， 这叫联合演出， 没这么演的。 应该唱什么呀？ 你得唱二黄。 二黄， 哎， 什么调？ 调都不会， 我一张嘴就河南坠的味儿了。 主公上马，心不爽。 唱， 你唱。主公上， 没打家伙， 我打， 你打呀！你糟践我半天了，你。 扛当当回来的，扛当回来的，扛当回来的，扛当回来的，扛当回来的。 有这么打锣的吗？你呢？再打两下。 扛当回来的，扛当。 头一句什么词来着？ 我忘了。主公上马， 对， 主公上马，心不爽。 啊， 对了吧？ 为什么呀？ 山人把我袖内藏，转身且做中军长。 扛当回来的，扛当回来的，扛当回来的，扛当回来的，扛。 等候涿州一得仗。我是诸葛亮，坐在椅子上，正那破扇子，等候一得仗。 哎，怎么了？您怎么掉沟里去了？您啊，怎么了？ 你嚷什么？你 谁嚷啊？ 你在干嘛呢？这干什么？ 张飞上场， 你跟我打个招呼呀。 打什么招呼啊？ 诸葛亮坐住了啊，张飞出来了。你不知道我胆小吗？ 别害怕。 哦，别害怕。 哎， 等候一得仗。别害怕， 别害怕。吓唬啊。 哦，对对对，等候一得仗。 我张飞他妹妹，您瞧见没有？这家伙对的吧？ 不是打小锣吗？ 日机， 懂懂懂的。 坏家伙，懂不懂啊？ 哦，将将将将将，行了，三后一得张。 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您找别人吧。 家伙，对 你快把我累死了， 你快把我急死了。 我跟别人唱省事的 日机头啊，一两下， 哦， 将将不亮灯灯，迈步急急风到台口，风灯仓，风灯仓下里有个蛙呀，蛙下来改扭色，我好唱啊。 你要早这么告诉我，我早会了。 这是怎么唱？ 这回没错了。三后一得张，八达唱唱前不唱前。 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啊！ 我这么一兴奋，这锣掉地下了。 你掉地，我差点来一钱灾，你瞧不见吗？ 换锣，问候一得张， 到 哒哒，枪枪前不是枪前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蹦蹬夯哇！ 嘿，我挖呀，嘿，我挖呀，知道不知道？ 那你告诉我干嘛？ 挖呀挖你。我也挖也不出来了，不是打家伙吗？ 扛啷铁嘞，扛啷铁嘞，扛啷铁嘞，扛啷铁嘞，扛！ 心中火恼，诸葛亮， 扛！ 做事不义，冒上梁， 扛！ 怒气不我息， 冲狂！ 把我斩狂！ 扛啷铁嘞，是扛啷铁嘞，扛啷铁嘞，是扛啷铁嘞，扛！ 你喝还在咬人家呀， 揍我就咬你。 快快官帽的大兴旺， 扛铁扛 吃脑啊， 哼哐 不火脑 大扛。大扛 又给我搁这儿了，你想这样 可恼啊， 空旷不我脑 大苍。大苍 说话。 我说什么呀？ 哦，不会。 废话，不会帮你唱。 会。 会不就唱了吗？ 还是不会啊。 不会敢上台。 会，你敢唱啊。 会不就唱了吗？ 忘了。 没忘，想不起来了。这背不住，人有失手麻乱蹄，惯骑马惯鞭。 你再说这套我就抽你，你信不信？你不会别的，就会这一套啊。 你们几个有什么关系呢？ 就这么句词儿。 什么词儿？

2017年呢，整是280年的历史。咱们经过几次的重整，老一辈一辈一辈的往下传，流传到现在。 赵凤岭是红四村村民，小红门第秧歌在成为非遗之前只在红四村传承。红四村是隶属于小红门乡萧村的一个自然村。 我们这会只是在村里头，在我们本村，它有好多的规矩呢。咱们大体的说吧，这个会只能传给我们本村的人。老规矩说，传男不传女，啊，用的有祭祀的东西。就是女同志啊，过去女同志不许搁进庙，由于国家级非遗已经批下来了，这个就不是你本村的会了，它的面就广了。国家级非遗了，就是你是中国的了。 按照老北京乡会的传统，小红门第秧歌会正式贺会是在1925年，当时得到了妙峰山秧歌总会会头陈永利和36档民间花卉会头的礼贺。 那叫首旗，也叫簸旗，那必须得是会头才能拿的。 我看上面写着妙峰山，咱们是在妙峰山贺的会吗？ 对， 所以每年都去妙峰山。 每年都去，从那第一年开始，我们一年没落，因为你是妙峰山的根基，你不能连这给忘了。 贺会是为了庆祝某会正式成立、命名或更名而举行的一种仪式。依照当时的规矩，在贺会之前，会只能在本村活动，不能去外村或进城演出。现在会里仍然保留着1925年贺会时的蓝色首旗，上面用漂亮的小楷字体记录贺会的时间、地点，还有前来参加的36档乡会会名。 我们什么时候贺的会，上面就记载会的历史，成立这会的时候有多少人承认我们，就这上面都是会袋，哎，有这些会袋捧着我们这会就起来了。 小红门第秧歌会和妙峰山有着不解之缘。1988年，妙峰山庙会还没有正式恢复，有9档会自发上山走会，小红门第秧歌就是其中一档。2011年，小红门第秧歌成为国家级非遗之后，赵凤岭把第秧歌带进了小学校园。 预备。 每年农历4月初1到15，妙峰山都举行传统庙会。今年5月7号，也就是农历4月12，最新培养的一批3年级孩子第一次到妙峰山走会。不仅孩子们兴奋不已，负责化妆的老师们都说，没想到孩子们扮上妆这么好看。 来，您哪位照了？ 小红门第秧歌以《水浒传》中的三打祝家庄为主要表演。 软是三雄，软是三雄，软有五，软有二，软有今儿，你软有今儿啊？ 姓软， 姓软，知道吗？一软到一圆字，知道吗？软。 第秧歌的表演有角色分配，各司其职，各自的表演动作都有所不同。参加表演的一共8对，16个人。 咱们是老8档，前4档是站着的。啊，这叫一打祝家庄，后四档叫二打祝家庄。真正的秧歌走天根地支，天根就10个人，地支就12个，咱们走的是16个人，这跟别的会它不一样。 比如说前面这俩，一个是武松，一个是 鲁智深、 但是也可以统称为驼头， 啊，就是驼头。 然后比如说后边那两个矮一点的小朋友，他们叫豆， 对， 然后也叫小二哥。 小二哥是马童，又叫书童， 就是 后边的文武士，一个是矮脚虎王英，一个是虎三娘，再往后渔夫和樵夫，这樵夫叫燕青，这个渔翁是阮小七儿，后边的两个罗是孙二娘，再后边是顾大嫂，这两个罗是一个角色。这鼓就是一个是杨雄，一个是石秀，这是把兄弟哥俩。最后这鼓是一个是石谦，一个是李逵，这么 16人。 小红门第秧歌有走场、老八趟、叠篱笆、斗场、抢桥、堆山子等表演环节。 那学校他们现在能学下几套啊？咱们这好像 学校这老八套，一打二打到三打的时候就不精了，那是厂子里的活，这厂子里的活呢不好练，我就给他编了，给他改了。 在妙峰山上，孩子们在齐天乐茶棚院一切准备停当之后，排好队，打着锣鼓点儿向山顶的娘娘庙赤峰会济祠进发。进了庙门，大家面向供奉着碧霞元君的灵感宫站好。赵凤岭的师妹徐春兰担任前引。前引是妙峰山行香走会不能缺少的人物，香会拜师学的是会礼会规，走出去不失礼懂规矩，才能和其他会进行礼尚往来的交往。固定的锣鼓点打三遍，称为打三餐，然后开始在娘娘庙里表演。小红门第秧歌会有自己的前引，是从赵凤岭的师父卢德瑞拜师开始的。当时卢德瑞拜了老北京乡会中影响较大的景荣、景禄为师。 把这香举起来以后，你得说出来今儿这都有谁，你比如说是上香的，是上香都属于香客，以香客为最大，主持是谁啊？是妙峰山的领导，上下工作人员是什么呀？是为你服务的，你来以后得接得送，需要什么东西你找他，这就找，然后再说会里的规矩。会里会老词是什么呀？老词是京都顺天府大宛两县，皇城内外九城海淀，京都六部十三堂文武各会的诸位老都官。 经过赵凤岭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会的传承有两种，一种是会礼会规的传承，有严格的拜师仪式和师承关系；另一种是小红门第秧歌表演技艺的传承，这种传承主要在红四村内进行，没有正式的师徒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把人弄起来以后，就先教了一批年轻人，这批年轻人凑合着顶着走，到99年，我师父死了以后。死了以后怎么办呢？说这东西就要扔了，我又召集一批孩子，都是13、14的小孩儿，99年到今年，18年了。 您招他们是在就是家附近的， 对， 就村里是吧？ 我那时候我开小卖部，在小卖部在马路边上，就天天练。放暑假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家长特别的支持，带着自己的孩子，老赵、张凤良，瞧我们这孩子能练什么？领着就来了，我行，练什么练吧，练就天天练，就练成夏天，就把这帮孩子给练出来了。到现在还有使着的呢，都上班了，娶妻生子了，都顾家了。这次就是从14年，这批呢没救出几个来，这是我有点遗憾嘛。因为这次就救出来正经，真正的救出来就救出6个来。其实呢，救出来不少，有外村的。我们这儿呢，说这个不应该说的话，还有点保守，还是不愿意让外村来学的。都是本村传本村的，这个些有女同志学，这就我就算他们就说能承认了，就算不错了。而且这几个女同志呢，确实练的也不错，哎，有时候默认了。 咱们在想什么？咱们孩子在玩。 地秧歌的学习和表演都很辛苦。除了技艺以外，对体力要求也很高。今年5月7号，小红门第秧歌会在妙峰山走会当天，山顶上艳阳高照，天气很热，看着孩子们认真卖力的表演，老师、家长和游客们对这些孩子又是喜欢又是心疼。 我说什么都知道了吧？ 知道。 聆听优雅时光， 招嘞，咿呀耶，谁卖我梨儿精的把儿把的楼儿讲的出儿旁的。 小红门递秧歌的表演从以前的歌舞乐三位一体变为现在的以舞蹈为主，唱的部分基本全部失传，目前只有极少数人会唱几句或是几段，而且在正式表演的时候已经没有唱的这一部分了。 这是小豆唱的，我们那代人真正就是说能表演的时候是从58年59年呢，咱们10年国庆，咱们那场会就是我们这帮小孩就跟现在这帮孩子似的上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演阅，从那时候我们这帮人一起来以后满身去表演去，就没有功夫唱了。还有有的人还能唱一段两段，也是抓时间偷着学的，你没有这偷学的时间根本就唱不了。现在有文字了，那时候没有文字，口传心授，就我教你一句就一句，教两句就两句，就这一天我教你五句，记住了啊，门来就唱这五句，从这五句往上续，六句七句八句，我一句一句续。 哎，您是当时偷学的吗？ 嗯，我偷学也不少，咱们该怎么说怎么说。 嗯，偷学就是自己找师傅问。 一个找师傅问，一个是平时走会的时候知道吧？ 嗯， 你带着会出去了，人家怎么说呢？都讲什么呀？心里就得记下来，就得拿本记下来，今年记一点，明年记一点，记来记去年数多了。就把这个我退休以后知道吧，就把我那笔记本全翻出来了，一样一样查归类，然后再一样写。你唱一段实学，这在秧歌会里呢是文婶唱的，这东西几乎失传了。我听我师父那时候唱过这个，哎，好，那西北前天。字两行，张良留下了劝人方，儿大送到南学把书念，女儿大了在家学贤良，一学苗龙能。 走出了红四村的小红门递秧歌，现在的表演更多是以广场表演的形式出现，寓教于乐拉家常式的演唱内容也不再适合现在的演出氛围。 我听着唱的跟评剧有点像， 从那烙子里翻出来了，过去评剧叫烙子，烙子里翻出来了。这里头啊，因为是秧歌有唱词，他唱的东西挺多的，这咱们这唱有三国的，有封神演义的，有水火传的，有白蛇传的，就都是其他别的它折子系列的。 哦，那就是比如说演的时候以前就光单独唱。 单独唱。没有说一边演着一边唱的。他也唱着别旁边演员给打板。咱们秧歌里头秧歌你会跳这个你就得会唱这个秧歌嘛。你不会唱那就没有这歌得说了。 红四村地处南四环内侧，村子周边已经是高楼林立，随着从前的农村渐渐融入城市，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小红门递秧歌原来坚守的一些会规有所松动。 2014年开始收的女学生，这就我就打破了这个老规矩了，而且现在呢就是非遗进校园，这里头呢我也选了好多的女学生。 实际上这些学了递秧歌的孩子们并不能算是小红门递秧歌会的正式会员，他们离开学校以后不再参加递秧歌的演出。 我们现在的会员就是这学校的不算，我们家的会员现在还有这么得够40-50个50-60个，常参加各种活动也就20多人了因为这个现在呢这个工作的关系，你先说有好些个就是说都是开公交的，有环卫部门的，有各种工作的，有当保安的，有在超市里干活的，还有好多呢是干个体的，他没有时间那个练这个了，就说 有时候出去走过去，咱们应了就得去满世界去预定人家，谁来得了谁来不了。现在呢，我这么操算着呢，还有这么二十多人，不到三十人，就是能基本上就是说能出来的，还得挤时间出来的。 作为国家级非遗，小红门乡的肖村专门为小红门地秧歌建立了文化大院。赵凤玲有一间不小的办公室，存放着地秧歌的道具、近些年拍摄的演出照片以及他收集整理的各种材料。 我们这里头文字的东西记载书，这就我就留意基本上的老先生王思荣的他的手记的笔记本。 作为北京保护最为完整的传统秧歌会，小红门地秧歌得到了多方关注。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两篇博士论文以小红门地秧歌为研究对象，小红门地秧歌一书也已经正式出版。 这作者是杜阳，他跟了我一年半，有一个大学生刚才说张占敏，他帮着他，俩人写的这个。要不你不着，你追着不出来，没人帮着你不成。 当然，我们更希望小红门地秧歌不只是记录在书本之中，而是真真实实的活在我们的生活里。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走出红四村的小红门地秧歌》，采访张欣，播音郭伟，录音合成梁和之，监制孟丽、秦小天，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星期报节气，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